都集中起来藏在自个儿家，生怕让日本人看见。正跟那儿躲着呢，突然嘡啷，不知道谁一脚就把郑兰香家这屋门给踹开了。门外头有一日本人，这两只眼睛啊就跟那饿狼似的，把这屋子里这么一扫一看，哎呦，这屋里全是妇女啊，这脸上涂的都啥呀，跟花狗脸似的。张兰香为了保护其他的妇女，自己站在最外边，太危险了。这日本人一看，好，花姑娘的大大的，一伸手砰一下子就把张兰香抓住了，抓住张兰香就往外拉。张兰香的婆婆一把就把日本人大腿给抱住了，太君太君，您可不能逮他呀，他是我女儿大大的良民呐。这时候这街坊四邻也赶紧央求日本人，一边拉一边拽，把张兰香从日本人手里给拽出来了，把他往这个炕里头推，紧挨着这个窗户。这日本人没抓着人，绕着这屋子走，走到这窗户跟前儿，拿这个大刺刀照着这窗户一下就扎进来了。张兰香正好在这窗户根底下，这一刺刀就刺进来了。好在张兰香穿着棉袄呢，后背上受了一点轻伤，要没这件厚棉袄，当天这张兰香就完了。正在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，我们撤出去的八路军队伍在南梁上开了枪了。日本鬼子听见南梁上枪一响，坏了，知道我们的大部队来了，就跟狗似的夹着尾巴跑了。当天晚上我们的部队从南梁上冲下来，仍然住在彭家窑里。彭家窑被日本人毁得不善，房子给烧了，军民呢只能都在这个房屋洞子里头挨了这么一宿。话说1943年的夏天，这一天啊，张兰香正在村口站岗，大老远的过来了一个人。张兰香一看，哎，这不是赵红眼吗？书中暗表，这赵红眼啊原来是个区长，本名姓赵，老百姓啊都不叫他大名，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红眼。为什么呢？这人太次，哎，得过一场病，吃了不少好药，结果没治好，还把眼睛啊给治红了，所以老百姓都叫他外号赵红眼。赵红眼啊在这区里边负个责，当个区长。有一天赵红眼正在家呢，突然进来几个人，不容分说，抹肩头拢二背，把赵红眼给绑走了。绑到地方，赵红眼一看傻眼了，怎么眼前全是日本人呢？地上摆满了各种刑具，桌上摆着有票子、黄白之物。赵红眼心想，坏了，怎么把我弄到日本人这儿来了？原来呀，这日本人早就知道赵红眼是区里的区长，今天把他抓过来就是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，能不能把他收买了。赵红眼这小子一看这种情况，他倒挺聪明，心里想，得了，我呀痛快的吧，要是不说呀，日本人也能让这刑具让我开口，太受罪，干脆知道什么说什么吧，先顾眼前要紧。这赵红眼叛了变了，他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呢。原来张兰香几天前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，这赵红眼已经叛变头离了，让大家注意他，提防他的行动。今天一看这赵红眼要进村，张兰香啊给这放哨的几个人一使眼色，大家就都明白了。赵红眼走到跟前儿，张兰香一看赵红眼来了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上去，哎呦，这不是赵区长吗？您这是要进村啊？赵红眼一看，是啊，好几天没来了，我这是看看工作情况啊。哎，哦，赵区长，您这儿有路条吗？赵红眼一听，哎呀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还跟我要路条？哎呦，兰香哎，我是谁？我是区长，